就说我罗好， 你还叫我说话不讲？ 我也没把你嘴堵住。 你 咋？ 应欢同志。 你无聊。 咱两个在学校之中，无话不谈，我盼望你叫我看董存瑞，你记得我叫你看刘胡兰，董存瑞为人民粉身碎骨，刘胡兰为祖国把热血流干，咱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你南北边来，我不北川，我也曾感动地流过眼泪，你也曾写诗词贴在窗帘，咱两个保定有共同志愿，要决心做一个就是青年，你说过党要干啥就干啥，绝不能挑肥拣瘦蒋家钱，你说的话讲的话一字一句串串往外，想想烈士们的胆有什么苦难，怕什么难，你要远走你就走，我坚决在农村，但他一百 烧的东西还有一封信， 巧侄儿，有多罪多赦的，快出去。 你等等，我给你摞点干粮，你带着。 Yeah! Thank you.

本来我想回去看看，现在我不会去了。 那马有病 啊？ 谁说的呀？ 他来信说了。 那可得回去看看。 我坚决不会去。 不，一定得回去。可有一条，可不准跟那马吵嘴。你虽说是他的亲闺女，可这一次回去可是代表咱山里人的啊。 云焕，回家了替我问那马个好啊。 你知书听说你有缘